数码电台新闻报道。 各位上午9:30，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。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明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，社会经常提及生涯规划，但他认为有一些事情是可遇不可求，兴趣的道路很难预先规划，年轻人应该谦虚珍惜所得到的学习机会。刘明伟又提到，不少的家长在子女提及兴趣和志愿的时候未仔细聆听就说不可以，这种的态度令到年轻人反感。他表示，每个人在发掘自己潜质的时候都有牺牲，有时候跌跌碰碰学到的可能比学校学到的更加多。清晨大约5:00，长沙湾发生交通意外，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。一架私家车驶近去到长沙湾荔宝路附近，怀疑失控，冲咗上去石壁，车头损毁，车尾箱都撞到变形。39岁的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，他涉嫌酒后驾驶被捕。他其后已经获准保释候查，需要在4月的下旬向警方报道。北韩声称成功从潜艇试射一枚弹道导弹。北韩官方通讯社话，今次的试射导弹由领袖金正恩亲自监督，测试非常成功，为北韩增添多一种强大的核武。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话，北韩一艘2000吨级新浦级的潜艇在昨晚6:30左右，在咸镜南道新浦市向朝鲜半岛东北方向的海域发射，相信是潜艇弹道导弹的飞行物。报道说，飞行物出水之后成功燃点发动机，但是飞行的距离不长，估计只是飞行了几分钟。南韩的军方正分析北韩的发射是否成功，并且留意着北韩军方的动向。有分析认为，北韩已经掌握发射潜艇弹道导弹所需要的冷发射技术。菲律宾总统候选人迪泰特扬言要杀死所有拒捕的罪犯。早前因为失言备受批评的迪泰特再次发表具争议性的言论，他表示当选之后会杀死所有拒捕的罪犯。迪泰特周末在首都马尼拉的造势大会上面表示，要拘捕所有贩毒、绑架和抢劫案的罪犯，如果有人反抗就杀死他们。他更加扬言不怕有人控告他谋杀。71岁的迪泰特被视为下个月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，但近日他将一宗奸杀案的女死者开玩笑而备受抨击。有媒体形容他是菲律宾的特朗普，说他靠争议性的言论引人注意。各位，这次新闻报道完。 天气报告， 转下天气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，稍后骤雨会更加频密，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。展望听日会有雷雨，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，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，现在的气温是25度，相对湿度84%。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，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。 乐的健婴儿柔软湿巾，注入超净化水、芦荟和维生素 E， 温和配方，不含刺激物，为你 BB 带来温柔呵护的洁净，有效清洁同时呵护幼嫩肌肤。乐的健贴心了解你家庭需要。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。市政娱乐、金股财经、视像音色高清播送。视听新力量 ,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,BBC 数码二台 E2, 燕征联播。 李居明妙论天下，主持李居明、江美仪、林基。 好啦，咁啊，无数人咧嚟帮我，即系嚟揾我批八字嘅时候咧，当然咧嗰个人已经好似我哋过咗六十岁咧，我就冇乜所谓，你中意点就点啦。但系如果你系后生仔咧，我哋一拍台咧，我就即刻要睇呢个八字咧。喂，到底呢个人有冇运行先？ 系，冇错。 咁有冇运行嘅时间咧？我哋即刻决定咧，就系佢未来要将呢个人咧摆咗喺边一度先可以咧，系发挥到个才华，亦即系我哋所谓有两个字好重要嘅写低，发迹。 发迹哇，个个都想。 有边个唔想发迹咧？ 冇人唔想。 咁你要知道发迹咧，你一定要知道咧以下呢一句英文嘅谚语。 好、 嗯，呢、這个英文谚语深少少啊。If you are good at nothing， if you are good at nothing， 如果你冇样嘢得咧， 嗯 ，be a critic， be a critic， critic， C R I T I C S、嗯。如果你冇样嘢掂嘅时间咧，你去闹人啦。 嗯。 咩叫闹人呢？评论人呢？闹人呢？ 嗯， 喂，你而家系咪即系暗示紧而家我哋示威 系 if you are good at nothing、嗯、我唔系讲紧啲，我讲我自己啫。我话俾你听呢，当我去穷途末路嘅时候呢，我试过1986年好 bad luck 嘅时候呢、 嗯、 我就睇完呢句说话 if you are good at nothing be a critic， 即系你去评论人呢、 嗯、 我真系喺本杂志度呢就揸支笔呢就去闹人喎。点解闹人呢？即系话人哋啲戏拍得唔好啊，跟住话即系啲电影啲戏名讲得唔好，你笔画唔啱啊。咁、 嗯、 你当然你要有料去闹人啦、 啊， 即系 有成句理据嘅。 当然，如果你去到最尾，你连咁废咧，喺而家目前嘅世界呢个气温咧，其实都系会无端端俾你有份功劳嘅。个、 哦、 原因就系因为你可以气候系啱， 系 而家系兴闹人， 系有 noise 系咪？ 而家兴啊嘛，即系而家我哋唔好讲话道德或者讲嘅观点啊，即系而家我哋要跳出呢个世界，唔好讲话呢个啱与错。 宏观睇， 宏观睇就系如果你系冇样嘢掂咧，有一样嘢你系可以做嘅，就系乜嘢咧？你去示威，你去投诉，你去闹咧、 嗯， 原来都可以闹出一个状元出嚟嘅。呢、 嗯、 种叫二老公明。咁、 嗯、 呢句说话咧系好啱嘅，喺我个人我认为好啱嘅。如果你想一个人留意你咧，你系先由闹佢开始系啱嘅噃。呢、 嗯、 句说话啱嘅，所以以前你 女仔都系嘅， 你女仔唔知嘅，嗰啲男仔啊。自己繼續鬧你，你好憎佢啦，去到最尾你由憎到愛，原來張紙咁薄嘅咋，一轉就翻嚟噶。 追女仔真係咁嘅條橋。 咁我只可以講俾你聽咧，即係我由一間普通嘅公司跳喺一間大公司咧、 嗯， 我係由鬧嗰間大公司開始。我當時鬧新麗城啊嘛，我話佢啲宣傳渣啊嘛，我話佢啲片名改得差啊，我話佢啲劇本渣啊嘛。咁因為我識編劇咯，因為我搞宣傳咯，我夠膽鬧佢。鬧完佢之後，佢睇完之後嬲到我死之後，跟住諗啊，咦，講得好啱喎。咁點解唔揾佢嚟咧？咁當時仲乜？掹咗我入身 先 ，OK。嗱，第二样嘢就系要、嗯、，if you are good enough to be great， 即系话如果你个仔冇样嘢掂咧，你又叫佢去反抗呢个社会。咁而家反抗社会，其实原则上系呢个气氛。我唔敢话人哋 good at nothing， 系， 但系最少呢条系一条路嚟， 都系个方法嚟嘅， 系一个职业，系一个世界， 出路啦， 系一个擒杀先擒王，由一个平民或者一个普通学生，而可以一夜成名，可以登 Time Magazine 封面嘅一条绝路。 都系唯一条出路， 而有人已经做到呢样嘢俾你睇啦，所以叫擒贼先擒王，系、成功嘅最最诀。 嗯， 有例子啊，有例子，大家知我讲边个 啊？ 有例子啊，系咪先？咁呢样嘢点可以不提呢？系咪先？咁、你肯定问一句，你问阿靓仔，阿靓仔肯定冇睇风水啦，但系佢阿妈肯定有睇啦，因为听我节目之后，马上帮佢剪咗个头发之后，即刻就冇冚住个额头，即刻就出位啦。 之前系冚住咗噶， 肯定阿妈喐过啲头发噶，同埋系我粉丝嚟噶，所以无论点劲都好，佢都系我粉丝啫。佢阿妈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呢八个字咧，两位主持人同埋我粉丝系不能不知。 好， 呢个系差唔多系成个世界嘅一个重要嘅历史嘅一个见证嘅一个真相， 系 就系、是、北。正南商西魏东云， 首先北正 南商， 正系政治嘅 政，政治正商系 南商系商业嘅商， 系 西魏就东云， 西嘅艺术， 艺术 东云，东系运动， 哦， 即系话喺北方嘅地方咧，因为个北边系比较寒冻，呢条心理重咧，系烤黑面嘅，冻冰冰嘅、所以北方咧 适合从政， 系适合从政嗱，苏联、俄罗斯政治嘅地区嚟嘅。北韩 系 政治嘅地区嚟嘅，就算美国嗰个纽约都系喺成个地方嘅北边嘅，台湾台北喺北边嘅，全部都北嘅。就算以前你知唔知咧，香港咧喺呢一个英国统治嘅时候咧，系由喺北 即系成个嘅港岛区有一个地区咧，系当时嘅港英政府咧系唔拨钱落去发展佢嘅，因为嗰个地方系政治嘅区域，嗰个地方系北角。 北角， 你知唔知以前六十年代系北角就系代表咗大陆个政权喺嗰度噶嘛？所以嗰阵时你唔知噶啦，嗰阵时暴动嘅时间咧，系直成直升机就喺嗰个桥冠大厦嘅天台嗰度落噶，成个桥冠大厦里边逐间屋逐层楼嚟查噶，系啊，当时嘅新光戏院都系担负咗一个好重要嘅地方，所以每年嗰个10月1号咧喺新光嗰度主持典礼嘅，呢个系97之后先新光退出咗政治舞台啫。好啦，北政嘅意思咧就系代表北方人咧系比较酷啲，同埋咧佢哋系从事政治最好， 系， 所以当时我哋中国清朝咧，当打开到门同外国人做生意咧，佢系南商，佢都喺南边开门去做生意，所以香港点解即系上海之后到香港咧？点解香港系一个商业嘅地方咧？系因为系南商，南边系做商业， 系 个个人都系市侩揾钱，同埋周身同臭嘅系南方人，所以从呢个角度里边咧喺。香港搞政治咧，就系搞到尾咧，都系唔啱嘅，因为香港唔系北边，唔系中国嘅北边，所以以一个商嘅地方，适合搞商嘅地方，你要搞政治咧，其实系一定冇前途， 欠缺优势。 嗱，呢个唔系我哋讲评论任何人，我哋系讲一个事实啫。好啦。咁亦即係话呢，如果搞政治呢就要喺香港嘅北边搞，就唔系喺西边搞。所以西环系从来冇治过香港嘅、因为西呢系艺。 艺术㗎嘛。 所以就系西九啦。西九就系艺术。所以西方系搞艺术。我哋諗返成个地球啊。北边苏联哇嗰啲人全部搞政治㗎。北韩全部搞政治㗎。仲有一出嚟敲黑面嘅。哭到死嘅，你明唔明？你听个苏联做生意未啊？你未听个苏俄罗斯做生意 嘅佢哋， 冇噶， 冇噶， 北韩唔做生意噶，你明唔明啊？ 封闭 咗就，就因为北政。好啦，南商咧就个个都发姣揾钱嘅，你睇泰国啊， 好积极嘅， 香港啊，新加坡 啊，冇错， 个个都揾晒钱啦。 系喎， 西艺系咩咧？成个欧洲嘅 欧洲文化艺术咯， 系啊， 做唔又唔做政治， 文青嚟嘅全部都 揾钱，系咪？ 一味喺度叹世界， 一味叹世界就做艺术， 系咯， 咁就叫西艺啊。 西艺， 所以香港咧嘅西艺咧，北政咧，南商咧，所以如果。即系我哋讲紧内地，我哋讲紧话西环治港，其实西环从来冇管香港，因为佢喺西环，西环管艺术噶嘛， 所以讲唔通。 好啦，如果佢真系想治港，其实佢应该喺上水， 上水 或者喺香港嘅北角嘅半山嗰度起座楼嗰阵时，你就震啦， 你就震， 嗰阵时先震啊，嗰阵所以而家未系，未系管到香港，因为佢喺西。嗱呢样嘢，你真系你学咗呢样嘢咧，你宝藏噶。 我未讲， 我未讲完噶， 仲有 仲有，东方咧就一定嗰啲人咧，乜嘢都唔做嘅，日日喺度 运动嘅啫， 运动， 你明唔明啊？呢啲系讲嗰啲美国佬啊，三藩市啊 ，LA 嗰啲人全部都运动嘅。啊，好啦，嗱呢样嘢你话，诶，几啱喎，全世界好准。我而家唔系净系指全世界，我指屋企同公司啊，即系话喺间公司里边个北边嗰扎人，全部系坐晒嗰啲系管政治嘅人嚟噶。如果你一调咗个位，去咗个东位嗰度咧，佢就日日系运动嘅啫，跟住走人噶啦，跟住你调咗南边咧，佢就日日喺公司度谂下点样咧做 sales 搵钱啊。跟住如果你拱咗西边嗰个咧，就系美术部嚟， 叹世界，叹世界嗰个。 所以你谂翻 DBC 啊，你谂下啦，全部都系北政、南商、东运、西艺噶。 我想转去西位啊，师傅。 全部啊，我话俾你听啊，你用翻咧 DBC 嚟就系 推契 又系。 系喎，成一领。 你用你自己公司嚟砌都系，你睇下一坐咗入去北边嗰扎位嗰度， 就系从政噶啦。 嗰个人已经嗰啲耳口变系全部变晒，因为佢开始听， 酷啲啦， 要收风喺度， 跟住要点样去炒你，然后点转你个人入嚟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北政南商东运西艺咧，喺你自己瞓觉嘅房间里边，你要培育啲乜嘢咧？就喺嗰个位嗰度要倒嘢落去。譬如你恨搵钱嘅，你屋企嘅南方嗰个位嗰度，你就一定西南方摆财商，南方就摆啲同搵钱有关嘅嘢。 系。西边我啲挂啲画啊、书法啊， 冇错啦。咁 文昌啊， 而北边啊正咧嘅意思咧就即系中意搞政治啦。 想减肥嘅话就行去东方。 如果运动呢张床咧移去东边咧，我哋话个九子离火飞咗嗰度啦，一把你即刻就听日咧就有个 mood 就想出去跑步啦。 哎哟， 所以你只狗系摆东边咧，佢成日出嚟运动；，出去摆西边咧，佢成日出嚟画画。你只狗摆喺南边咧，成日舐舐舐埋蚊蚊蚊蚊蚊蚊蚊蚊。好啦，你只狗啊摆咗北边，我话同你讲政治啦。 系咪啊？ 你明唔明啊？所以点解会有西九咧？嗰啲嘢，但系我哋香港西九系摆咗喺嗰个位置咧，系属于东运嘅，所以个西九搞嚟搞去搞到一只剧咁样。 点解一个造字 摆错位？ 摆错位， 所以咧呢啲咧就系呢八个字咧，足可以影响你一生之外咧，又影响你嘅公司、你嘅房间，甚至一啱我讲到你嘅写字台。一啱翻嚟再继续。 好。 百转千回绕梁三尺，上海粤剧殿堂级洪小生、黄君安，芳华粤剧团当红花旦李敏访港演出，香港粤剧迷有福啦！六月三日至五日，三晚29个经典折子戏，尽献尹派小生、黄派花旦、刘派精髓，梁祝、何文秀、红楼梦、柳永，经典呈现，晚晚精彩。新光约定你，不见不散。 哎呀，国师今日喐咗咁多噶，寻日做嘅功课又冇用啦。 佢做足功课， 经纪陈啊，同我现价入咗呢只牛先去。 佢都做足功课，点解一个咁苦恼，一个咁轻松嘅呢？哦，原来伯伯系用咗发兴嘅恒指牛熊快手，可以睇到恒指现价之余咧，啲牛熊正仲跟埋收回价咁排。即刻用手机上 hk.warrens.com/hsicbbc 发兴恒指牛熊快手，随时随地帮到手。 结构性产品价格可升可跌，投资者有机会损失全部投资。过往表现并不预示未来表现，投资前请充分理解产品风险，并咨询专业顾问。 沉闷香港，此曲一出爆喜讯，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，三场全爆。现信仲要求四月三十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。千人戏院上映《无间道》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，步步还我原片效果，大戏院全新感受，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，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！以上电影部分儿童不宜。 每夜盼，每夜听，每日看，圈洁净地线上里往下去，那让我们全程携手约定。 每晚听众即时互动聊天，夜空中用音乐为你传情。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，DBC 数码二台 ，Me Too 和你的声音送出太动听。 Sunny 夜空传情。 小维啊，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、绝望，甚至想死啊？ 长仔，其实你唔系想死，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。 系，又系噃。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，谂埋一边系冇用嘅，即刻出去揾朋友、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，再唔系揾社工都得。千祈唔好一个人钻牛角尖啊！ 爱家人、爱家庭，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-2255。 李居明妙论天下，主持李居明、江美仪、林基。 喂，师傅好兴奋， 睇得出啦， 东正南厢西艺东运。嗱，我化翻我间房度，如果我瞓正西南位，咪啱晒我咯。我演艺界要搵钱嘅，咪 又嗌咯。你嗌嘅时候咪嗌喺西边瞓多啲咯。你嗰日又行 钱，请问阿 师 奶系咪？我就有谂谂， 东嗌西瞓咁喺度。 好啦，如果你话有个艺人好不幸，成日都霉嘅，原来佢瞓咗一个嗰个东北位嗰度，做北韩同埋做呢、這、一个 做政治，得个运动 俄罗斯， 得个做字，得个做字。 咁你咪屎唔屎？所以你又冇钱就睇南边，所以香港人好重视个南风窗就 系 咁解啦。所以点解住边度都开个南风窗咧？ 系啊， 一开南风窗有钱揾啊！ 系咯，南位， 哎，南位 应该最贵 嘅，一定啊，所以今年仲要咧系东南、西南同正南、三个位都正到不得了。咁你会发现一样嘢咧，今年我年初已经讲咗啦，今年嘅根据嘅飞升咧，个西南方向八百飞升咧，全世界女人大晒，你睇下而家全部啲总统啊乜鬼嘢，全部威晒咧，全部女人攞分嘅。咁咧就男人咧，我都讲咗啦，就即系西北方啦，行三壁是非星啦。咁你睇下而家我哋嗰啲特首嗰啲是非就系咁嚟啦，入咗个水月。之后咧，水系冚熄啲火，啲火系佢嘅官星。仲要我书里面讲明嘅，叫佢仔翻嚟救佢嘅，个女唔得嘅，因为女救佢唔到啊，一只仔 仲大件事 嚟啊！咁啊，所以成件事咧，其实系有迹可寻，而系摸到晒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就系我而家讲啦。譬如话，我哋一睇一个八字嘅时候咧，即系我，即系呢个当然唔大家唔识啦吓。一睇到一个人嘅时候有冇运行咧？如果佢一有运行嘅时候咧，咁当然就你系香港人咁啊，继续喺呢度奋斗。但系呢度奋斗咧，李居明俾个密码咧就系咁嘅。2016年咧系嚟紧呢三年香港都衰嘅。个原因系因为去到2018年嗰个戊戌年嗰年嘅转弯位咧，嗰、那个系戊戌系火嘅坟墓。火嘅坟墓咧就有两种含义，一种就系话嗰年系好多。即系火嘅嘢全部入晒个监牢或者全部系弯晒。咁、而火呢香港里面不朽都系代表嗰啲反对势力嘅。即系我觉得同官反对势力。所以造成咗2018年呢系佢哋即系一堆喺而家目前呢一两年比较系多动作嘅 即系最火红 啦呢班人啦。 即系呢组嘅气势啦。咁无论我哋任你揀啦，你鍾意揀鍾意得唔鍾意得，我哋风水佬唔插入政治，但系佢哋入呢个库系危险嘅，吓、即系喺个角度上系有变化嘅。咁所以2019年咧行己亥年咧，又我哋知道2020年咧就香港嗰部cancer 机嚟埋咧，呢啲契机咧，即系代表水嚟香港咧就通常好啲啊嘛。咁、所以喺2019年咧，我哋从经济嘅立场系以香港系中国嘅南边为止，就系、佢应该做商。从事经济活动为主嘅地方，系唔应该从事政治嘅活动嘅角度嚟讲咧，系喺2019年咧呢、這个气氛系应该个经济环境好翻，所以喺2019年咧香港经济全面好。好啦，你明白咗呢样嘢之后咧，你作为香港人，如果你继续要喺呢度打仗嘅说话咧，嚟紧呢三年就系你去 prepare 自己去补去谂计点样去到2019年嘅时候咧，你系决。战千秋，你系出嚟打仗， 剑出嚟啦。 咁即系话咧，你有三年嘅时间俾你筹备去打呢场仗。喺2019年嘅时间，去点样可以令到你发迹，令到你成就，令到你心想事成？ 点样筹备啊？ 而香港就喺2019年开始好嘅。 系 咁嗱，个密码就系咁啦。 时间唔 系 好长嘅，就获得三年到。 三年筹备里边咧，就最基础第一样嘢咧，一定要记住就系话，人生嘅成功咧系靠两样嘢。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青年人，即不是讲我们这些六十岁啊，你是青年人的说话，记住一样东西，尽量去一些大公司里面由 boy 做起。 哦，即系唔怕由低做起，最紧要系要入大公司， 最好由细做起。点解？嗱，你就唔系拣细公司里边由细做起， 系 喺大公司。点解？大公司有制度， 系啊， 你要学个制度啫，净系学点样入啲纸去。对之前点样入啲纸落去要有啲乜嘢要做嘅。 好多程序。 个程序嘅你已经学晒得啦。呢样嘢呢係发生我本人嘅身上呢我就好觉得到。因为最近呢我又见返一个大导演一见到嘅时候哎又揽住。点解呢因为原来喺1986年嘅时候佢仲系喺新艺城电影公司里面系做一个 assistant, 甚至我哋再俾一个曳啲嘅名词嚟讲佢系做緊一个 messenger, 咁、但系嗰阵时我已经做经理级。 所以英雄莫问出处。 系啊 但系今日已经系大导演啦揽、住啦喎。唔止佢当时一共有四个 boy, 四个 messenger, 四个而家都成为咗大导演啦。 你諗下。 其中有一个已经系最卖咗嘅电影嘅导演添啊！ 所以根基好重要 啊！嗱，同佢哋嘅身上，我哋睇到一个故事，就系话只要你中意一样嘢，你锲而不舍一定成功，因为佢哋中意电影锲而不舍，咁啊成功啦。 咬住。 第二，佢哋由一间大公司嗰度嘅最低嘅位置，甚至最卑微嘅位置开始做起。佢当时服侍紧嘅系当时嘅大导演， 冇错。 然后到一路服侍，到慢慢变成副导演，慢慢变成咗即系助理导演，慢慢到成去现场度跟。 一跟跟你三十年，我仲唔到一指我，我有料我仲唔点？你明唔明啊？所以成日都教啲人嘅，譬如话你唔好讲电影啊，你做财经啊，你咪去世而家香港或世界最大嗰几间嗰几间基金公司里边，由最低个位开始做起。咁你做咗一掂咯，好啦，等于你入无线，咪入去无线里面个 message 开始做起咯，去新闻部咪由个新闻记者开始做起咯，系咪啊？我同我袁志伟由新闻报道员，我哋嗰时读书，佢喺学校嘅时间已经去无线做 兼职 啦，系咪啊？咁已经由嗰阵时开始做到而家。做到嗰个部门 主管啊， 主管啊， 冇一样嘢佢唔知，冇一粒钉唔知，冇一样蛊惑嘢唔知， 巨细无遗， 系咪？咁咧， 冇人呃到佢嘅。 个人嘅成就，我哋讲紧就系话由，但系就唔好做细公司。如果你做紧细公司咧，你就第一样嘢要谂嘅两个字叫跳槽， 跳槽， 即系不断要跳槽，不断要转工。 系， 但系转到间大公司度，由最细做起咧，你未来嘅前途就系呢间公司嘅总裁。真系噶，你做咗就呢间公司嘅总裁嚟噶啦。咁所以愿做唔做总裁，你都话系咪得啊？就要靠第二个诀啦， 林 泽千勤王嘅第二个诀啦，一定要令自己可以遇到鬼才。 遇到鬼才，点可以令自己遇到缘分嚟嘅？ 鬼才即系话咩意思咧？喺任何个行头里边，你都会见到有啲人咧， 叻人 叻到不得了。你都要想办法点样去认识佢，或者甚至有机遇可以跟到佢系点。 系， 但系当然鬼才唔系咁容易俾你跟噶。 直情系啦， 咁大家都讲啲机遇噶。大家唔知有冇睇过《如来神掌》咧？ 《 如来神掌》就系讲咧，阿龙剑飞咧就系、是。俾嗰个人咧虾到死咧，块面都直成咧，俾嗰个庄主个女咧画花埋嘅，咁啊直成咧穷途末路咧踩咗喺地下，然后攞啲泥搭落喺度，咁啊曹达华咧就俾人踩到死啦，然后咧先至仲要想杀埋佢啊，杀埋佢嘅时候，然后先至系俾只鸟担住咗佢翻去个嗰个山上边，就遇到个火云邪神， 嗰、 那个叫灵芒，即系我哋个年代又一改好 high 噶啦，咁跟住先授以如来神掌，咁样嘅，所以一定要遇到鬼才咧，你一定要穷途末路咧，去老衰啦，有机遇啦， 要设计机会帮自己。 咁当然你会唔会即系扮嘢到知道嗰个鬼才嚟噶啦？特登知道喺边度饮茶，你喺隔篱嗰度咁样炸，摆个位啊，或者行过嘅时候特登俾佢棘低啊，会唔会做啲咁嘅戏啦？咁呢啲系电影题材啦。但系咧喺过去嘅历史里边，全部喺香港成功嘅人咧，都系因为跟到一个好师傅。 咁一定系啦， 就系呢个就可以不可求啦。咁如果你话讲到本人嚟讲咧，我就差唔多遇咗八个鬼才。 哇！ 咁差唔多八个鬼才里面成就咗我咧，今日咧就即系周身刀。 系。 咁亦系指到我做任何嘢咧，都系因为呢个鬼才嘅厉害。咁好啦，问两位啦，咩叫鬼才 啊？鬼才应该系同一般 嘅，我觉得好叻嘅，同凡唔同嘅。 我 你神经刀嘅， 再解下。 同埋佢一定系性格怪怪地嘅，啲脾气古古怪怪嗰啲叫鬼才， 永远都系出人意表噶咯，谂到嘅嘢。 嗱，今日俾个答案俾你。 好， 咩叫鬼才呢？就系识走捷径嘅人叫鬼才。 哦，叫捷径啊， 系唔系话佢古灵精怪？唔系，佢嗰种古灵精怪，佢唔能够使佢成功 嘅。 就系话一般人嘅成功要行好耐嘅。咩叫鬼才呢？佢可以知道有个捷径，可以一样可以用最少嘅时间。而能够达到成功嘅目的，呢叫鬼才喎。就唔系你见到坊间里面有啲人可能好叻好叻，但系叻极都好似喺原地踏步喎。 系 怀才不遇， 你要睇住佢可以好短时间，可以喺某个地方可以平添不能去 上到位。 当然唔多而唔埋到身，但系呢个系擒贼先擒王里面嘅 第二诀。 重要嘅秘诀嚟嘅，即系你遇得到就不可思议。咁你就一定要引起啲鬼才对你嘅注目。其中我哋话闹人系一个方法啦，已经证实咗啦。第二种嘅方法咧，就系当然你就要喺呢一个嘅够钟，咁所以跟住翻嚟我就会教大家点样，其实教啲后生仔啦， 呢 辑就不能不听， 真系要听住。 系点样能够发迹同埋能够成就，系超越所有嘅人。咁你一阵要翻嚟啦。 好。 气势磅礴的史诗式舞台作品，儿女私情的绮丽豪情，本年度瞩目的粤剧巨装《秦王孟姜》，李居明大师最新作品，首度与二度梅艺术家欧海明合作，《火花狂放》，崔玉梅演绎吴康，曲曲听出耳游，《秦王孟姜》今日正式开售，快啲嚟新光戏院、City Line 同通理琴行抢飞啦！